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歲揾過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喎。 好撚大鑊噶，話俾你聽啊，好撚大鑊嘅。 即係到嗰陣時嗰個飄飄然，同埋你個成功感咧，會帶俾你一個。 係，你覺得你自己係天才嚟噶？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會搞一檔生意叫二德生活。 二德生活百貨。 點解咧？喺二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啦。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好，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 咁就第三節我哋要講翻咧，頭先第二節咧，我哋就想講到去滴滴嗰度啦。因為咧 ，Google 咧就話斥資$10亿就買滴滴。 嗯。 咁咧就即係有啲人就會講啊，哇！你上面你買咗都冇用喎，因為咧佢都係會保護翻佢國內嗰啲咁嘅叫的士網啦嚇。係。咁啊，最終你都係受害者嚟㗎啦。 喺講呢咁商業討論之前咧，就嘲笑一下滴滴先啦，因為咧其實呢個滴滴。呢、這個即係有很多傳聞啦，網上就話咧，即係嗰啲司機咧 係好離譜， 即係啲行為係好唔檢點嘅。 唔係司機嗰陣時咧話有集體打劫啊，因 為咧，即係我都懷疑 去咗打劫， 我都懷疑其實 work 唔 work 啦，即係呢個喺國內，即係 因為喺個冇一個互信人與人之間冇互信嘅嘢咧，有幾個行業我覺得係好難喺大陸生存，一個代價。你怎可能夜媽媽你喝醉酒你找個陌生人幫你呢？我覺得很危險，因為呢 不是你錯了，他們本身呢其實等於 Uber， 你來到的時候呢 登記了， 他有了你的資料已經登記了，你來到對著這輛車對著人你才上車、你上車的時候其實呢他有一間公司，不是他私人可以跟你做到、所以不會其實跟 Uber 都是這樣的， Uber 的性質都是這樣，因為你知道個客是什麼人，他有個戶口也都有用信用卡， 不是最重要的，不是客，最重要是那個服務提供服務的時候你們追得回他，他做了什麼他都不敢做壞事。 你在國內覺得不安全的就是例如你搭泥灣的你不敢搭的嘛，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人的嘛、例如你在火車站最經常就有人漏你去哪裡說多少錢，原來那個又不是司機，經常都有這些 蛇仔來的嘛， 是 啊， 但是滴滴或者你最代價還有一個譬如很多酒場即是喝酒的地方玩的地方，基本上那些司機那些車是跟那間公司有掛鉤的，你那隻是人你都埋到你咩？喺大陸、你打滴滴都好啦，佢直頭佢幫你叫啊！你放心，佢黏曬紙噶，所有都有。你揾代購揾呢間，佢係包你送到你翻屋企，好安全。所以咧，大陸犯罪唔容易，係即時好似喺偏遠嘅地方落到嚟犯罪嘅啫。咁、我講講滴滴個題外話啦， 唔係滴滴咧，頭先想講咧， 啲司機， 我知， 司機除咗打劫之外， 打飛機， 仲有女乘客上車，有啲司機係睇住個女乘客喺度打飛機，跟住俾人發現咗之後咧，就俾嗰個滴滴咧就取消咗佢，就終身停牌。 哦，因為唔出奇啊嘛，好多出入夜店，話有啲出嚟根本上做小姐嘅，著得比較性感啲，或者飲到咁上下，呢度打出嚟，嗰度打出嚟，佢又唔夠膽摸你，咁啊生理有需要嘅。就點咧？咁點知一下過 耳單 整 都冇間到係嘛？ 係啊， 我覺得香港唔係，我覺得國內應該開放 Facebook 啊，所以因為冇得 Facebook 打飛機，所以就變咗滴滴打飛機。 啊，呢個唔出奇，呢個唔出奇。啊，不過都係生意，而家滴滴打車咧喺大城市咧，基本上咧威脅到的士嗰個生存㗎啦。而家我諗的士一般咧，我成日翻大陸。據講咧，由一個正常嘅的士司機係月入過萬人民幣一間車，呢個標準嘅。而家咧大概跌到5-6千元。 哦， 對佢哋，所以早輪咧，深圳都好啦，廣州都試過，直頭係的士罷工。 哦， 即係收入少咗。以前其實喺大陸咧，的士佬係一個高尚職業嚟。 要唔要俾按金㗎？係 啊，唔係因為佢揾好多錢，相比起本地人嚟講，你諗下，佢一個月分鐘揾兩雞嘢， 係 喂普通人先2000蚊，你因為佢揾兩雞，等於普通人十倍人工喎。 喺最大嘅城市咧，佢哋係好揾錢，高行業，同埋佢哋同你講嘅錢揾錢，佢呃你 嘅。 大陸人計算咧揾錢唔係講我今個月我一個月啊揾6000-7000蚊，佢講揾6000-7000蚊，係佢除曬佢屋租家爺洗乸食飯嘅錢，剩翻6000-7000蚊，所以佢揾6000-7000蚊，嗰啲使費係唔計嘅。所以你有陣時聽佢即係所有網友唔該上大陸同人哋傾嘅時候問清楚。 佢講揾錢，佢講緊呢個係 saving 嚟㗎嘛，即係儲到幾多錢？ 冇錯，所以咧，而家亦都有個人好簡單嗱，講開的士，講開滴滴，講到埋題外話就當完。大陸嘅電的根本上而家送俾你都冇人揸， 咩叫？ 因為以前即係比亞迪 用電嗰啲嚟， 用電動，同埋佢有分別，就係、是、人哋中意搭電的，因為搭電的咧就收少2蚊柴油附加費或者3蚊，而家零，因為油價跌咗。大家同 level 嘅時候，同一個起步點，搭電的每一間插電2小時，不能走出深圳以外，所以而家上高求人啊，新入行嘅都唔會租架電的嚟揸噶。 咁嗰啲車咪冇人揸咯，即係會淘汰咯。如果你 係啊，所以而家根本上。挨人渣，因為你一更2小時插電，插滿電行一更，分分鐘行唔完嘅，行得遠啲佢包你303公里，一出去惠州你翻唔到轉頭噶啦，做一轉車，3小時跟住充電，所以亦都衍生咗呢個問題。上高搭電的，以前因為有差價，佢唔優客，佢平你3蚊起跳，就係、是、燃油附加費，而家係零咗。而家各大省市比亞迪其實生意都好難做，買佢股票自己留意一下，唔好同我講其他，我就講市面佢最大嘅生意就係各地省市嘅電的。 哦，即係好大鑊喎，咁啊，咁啊睇我哋都可以有時都避險嘅嚇，買股票啊。咁啊，的士滴滴啊，的士咁啊，有咩補充啊？ 都差唔多啦嘛。呢個 Google 投資滴滴係咪一個好嘅投資呢即係呢個 topic 要講咯。 我咁講啦，我講先。 大飛有睇法係。 因為早其實早年齡咧，開頭嘅時候咧，其實 Uber 先嘅。咁但係 Uber 咧就俾又係的士集團又或者既得利益集團咧投訴。咁嗰陣時咧就有一輪咧公安係嚴打嘅。 係。 話你犯法各樣嘢，咁咧就變成咗 Uber 咧就唔得，跟住咧就多咗滴滴啦。咁滴滴咧就出嚟做。咁之後咧，因為滴滴係國內資金嘅。咁佢就變成咗咧， 就可以啦， 就可以啦，變咗 Uber 咧又甩咗身，咁而家兩個共同競爭，咁但係滴滴都係先啲嘅，即係比較多人用。咁但係 Google 如果真係買咗滴滴，即係外來資金做，咁啊即係 Uber 同埋滴滴都可以一 Q 炒埋一碟啦。 係， 即係如果國內嘅情況就同一般嘅城市唔同啦。我相信即係如果係外來資金去買咗嚟做咧，佢會唔會令到嗰樣嘢又由可能合法變翻又唔合法化咧？咁呢個咧，似乎喺國內係相當大可能。 冇錯， 唔係因為大陸咧，佢就係一定係打壓你外來嘅嘢咧，而做一樣嘢 copy 你出嚟。譬如話，以前 ICQ 就有個騰訊出嚟 QQ 就出嚟抄咗你嘅一模一樣嘅嘢，就變成佢嘅嘢。跟住咧，大陸咧淨係啲人識得騰訊，就冇人識 ICQ。咁一模一樣啊！你騰十億，老實講啊。Google 的眼光一向咧，你初初都係估唔到嘅，即係咧你當時佢收購 YouTube 用好多錢收購 YouTube， 大家估唔到嘅，覺得佢哇好貴喎，好貴喎，原來佢嗰個協同效應係可以咁勁嘅，即係產生出嚟嗰個經濟效益原來咁大嘅。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係佢哋眼光係好好嘅。問題你去相一去到大陸咧，就唔同你講眼光噶啦，眼光幾好都冇用。 講關係。 即係 Google 可能對於投資呢一種 科技， 即係用呢種 matching 嘅方法去做提供服務呢個行業有興趣。 係 喺中國大陸佢未必 work， 但係好明顯 Google 而家係對呢個市場係感興趣。 係冇錯，即係佢呢個行業係有可為嘅。問題係你投資落去嘅 Google 咧有冇仲喺大陸可唔可以生存係另一個問題啦。因為大陸嘅嘢咧，佢可以用政策令到你死噶嘛。是只是打壓你而 放大陸那些東西一樣的嘛。 其實現在他走法律都是的，以前我們大陸任何城市都有的藍牌車，即是我們香港認的白牌車，周街都拉 拉到咧就充公價車，跟住罰三萬，呢個係公價嚟噶，所有城市都係。咁但係而家一變咗滴滴打車用 Uber， 全部變咗合法， 全部合法咯，係咯。 所以就冇再藍牌車，車管所同埋公安局其實少咗一大部分嘅收入，所以其實因為滴滴嘅問題，令到公安各地省市嘅公安係揾少好多錢， 係。 淨係揾人放翻架車啊，放翻個人啊，都使幾皮啦。 哦，係啊，佢哋專門賺啲錢噶嘛，即係以前交警係賺呢啲錢咯，扣車啊嚇一樣。 咪事實上我都覺得 I T 嘅市場喺國內係相當之有可為同埋相當之大嘅市場。即係你只要一做任何一樣嘢係節省到個成本咧，本身喺國內已經係好有所謂 的。其實香港 裏面個 market 太大， 唔係，但係佢太多太容易抄你啦嘛。你一個成功嘅例子，佢咪抄一個國產嘅嘢咯，即係百度同埋 Google 啫嘛。 唔係啦，好似你香港咁，你咪 Uber 其實應該大力支持噶。咁但係有幾得機者未跟住未有兩個司機啊自告奮勇認罪咯，搞到而家八月判，所以而家根本上而家揸 Uber 嘅人係少咗好多噶。 是 因為呢件案一日唔完，嗰兩個認咗罪，其實我唔識嘅。阿 Johnny， 我有個問題，順便題外話幾分鐘。Uber 嗰兩個司機認咗罪，咁而家嚟緊呢個點樣判咧？ 成為咗案例啦，係嘛？會唔會？ 如果載客取酬，應該罰得唔係好重嘅啫。你講問，你講判刑啊嘛 ，sentence。 我知道佢判合法，佢判 你講，你講認即係是否有罪嗰個問題先。 係啦， 如果你冇 dispute 過，即係你冇打過呢單案，你即係你因為你一開始你已經係認罪，咁你從來都冇打過，咁你好多法律觀點從來都冇爭議過啊嘛。所以而家認咗罪係一個唔好嘅做法嚟嘅，其實對於。揸 Uber 嘅人嚟講，因為可能其實實際上最尾打出嚟，其實佢咁樣嘅情況，佢根本係告唔到呢一條罪，又或者呢條罪根本定唔到罪。 喂，傳聞啊， 都唔出奇噶嘛。 我傳聞，即係有啲朋友講啊，傳聞咋，我冇未經證實，即係我講嘢就我負責嘅，係嘅，有名有姓講，話收咗有人收咗35皮，係咪？即係傳咋？ 即係點啊？收錢嚟揸 Uber， 再俾人告，再認罪？ 我不知道啦，總之就係話認罪35皮，唔知係咪啊？即係咁樣講嘅啫，傳咁你啲傳聞嘅嘢啦。咁我只係講話呢個傳聞未經證實嘅啫。 係，咁係。 所以我就 明唔到啊。 所以我就唔會講話，哎，我係大匪啊！你千祈乜乜乜，我就唔會講呢句。 啊， 係因為傳聞啊，咁係咪唔知道？ 啊哈，咁啊，再觀望下先啦。我諗其實而家警方都冇進一步行動咯，就住香港 冇啦，之後都冇再發冇再 有啲大規模嘅行動。 係咯， 我覺得咧，佢哋再可能 正眼開正眼閉，你已經 深入啲研究過咧，即係律政司都兩睇嘅，對於條法例 係 即係咪真係咁嚴釘？你嗱，其實咧唔係，即係我又叉開一陣先。律政司已經好多鑊㗎啦，每次好高調搞完一輪咧， 都係唔高。 即係你始終你高調極。你都要睇翻本書啊！我哋讀普通法嘅人， 係 喂，你嗰條法例唔係咁寫，你點咁樣告？你最尾咪就係高高拎起，低低放放，跟住又唔知去咗邊咯。嗱，袁國強早輪 即係話有港獨，港獨 佢又要出嚟提刑事檢控，跟住人哋話佢自首，而家又收皮啦，冇再提啦。 係啊， 我都係咁噶， 一係自首， 自咗好多次㗎啦。我哋而家偉大嘅律政司。 唉，冇啊！依個袁國強咧，即係坦白講啊，刁盡法律界嘅假，係法律界嘅恥辱嚟嘅，可以講。 咁好多人啦，何君瑤咧， 係 啊，呢一大量 唔係何君瑤， 唔係何君瑤，唔係律政司 啊，律政司嘛， 即係法律界啲咪？ 律政司真係法律界嘅恥辱嚟嘅，依個姓袁呢條友，係即係都唔係好人嚟嘅，一個袁世凱一個佢啊，姓袁嗰啲都唔係好人嚟嘅。喂，咁啊，另外啦，我哋要講咧一個另一個題目咧，就係依個。香港人即其實他是香港人嚟嘅，咁叫林偉賢，44歲，在沙巴開了一間度假屋，咁咧就喺5月2日咧，就同埋啲夥計同埋一對情侶，西班牙情侶就揸架嗰啲船出海啦，咁咧就即係俾個大浪打到落嚟，失咗蹤喎。咁揾唔到人喎，當時我哋以為咧大撚鑊啦，因為咧嗰度沙巴咧最多咧就係阿布沙耶夫游擊隊，就俾人攞咗去啊大撚鑊啦，一個又要收你1000萬美金，又話900萬美金咁樣，嚇又話撕票啱啱撕票殺咗個唔知邊個國家嘅人啫嘛，阿布沙耶夫，咁佢哋咧已經宣誓效忠咗伊斯蘭國噶啦，咁當時我哋好擔心噶啦，因為基本上十死九生噶啦，點知原來係意外，咁咧喺海度漂流咗10日。好似《魯賓遜漂流記》咁樣啊，又或者好似我哋睇嗰啲咧， 即係嗰啲叫做咩求生嗰啲咧，見到喺海上面，你首先冇水啦，成個海都係水，但係嗰啲唔飲得㗎。咁點解決咧？佢咧就係、是、用一個手機 mon 啊，就截住嗰啲叫做蒸氣嗰啲蒸漏啊。咁你都有即係蒸氣咧，咁滴翻落嚟，咁變咗咧一個鐘頭，一個鐘頭飲一次水。 手機可以整到水， 我唔知道啊。佢咁樣解釋 要研究一下喎、啊。你 唔係用佢個膠袋， 用個膠袋。 唔係呢個要開個專欄教大家點樣整蒸漏水。 用個膠袋兜翻佢咁樣。咁另外咧，佢就話咧食啲飛魚啊，咩叫飛魚咧？我都唔係好明 白。應該解釋一下，因為有啲魚咧喺個海度咧會飛上嚟嘅，會跳嘅。咁、啊、你一群一群嘅就好容易撈到 嘅 啫。 都係自己嚟嘅啲魚。魚 哇咁犀利喎！佢呢套可以拍做戲喎， 拍戲啊，十日啦，仲有喎、啊。佢話咧要食啲咧木板下低啊，船底嗰啲咧，嗰啲貝殼黐喺度， 有， 同埋佢好好彩撞到一條木漂嚟，上面有青口嘅， 係哇，係， 哎真係好好運， 喂， 真係十日可以拍套戲啊， 越嚟越神奇喎，係啊，件事。 跟住咧，佢就話經過有好多船經過，尤其是咧有馬來西亞嘅漁民經過，就見死不救，就唔夠嘅理佢哋。咁最後咧就俾越南船嗰啲叫做漁民咧就救咗，去咗越南喎。 係。 咁呢樣嘢咧好出奇啦。 咁即係多謝越南人喎。 即係越南人不漏洞拉喎。嗱，因為咧其實越南人 當年招呼越南人係有好處喎。 咁你唔知道佢會發生呢啲事噶嘛？即係大馬咧嗱。一般大馬人咧，即係好似都幾憎華人嘅喎，但係佢哋大馬亦都唔少華人啦。 但係越南人華人先憎啊嘛。 唔係啊，照計咧嗱，即係你而家講翻國情咧，越南人憎華人係多過大馬人憎華人。即係當然越南咧個排華嗰個規模咁冇咁嚴重啦，大馬排華。 即係你講政府與政府之間嗰個對立啊嘛。 係越南係對立過中國嘅，即係馬來西亞。 但大馬就係民間對華人嘅反華情緒比較強烈。 係反華情緒就民間高啲，咁佢政府咧就好奶共嘅，唔係親華係奶共嘅。咁越南咧就同大陸嘅關係就唔係咁好嘅，即係民間同政府嘅關係都唔好嘅。其實，咁因為越南咧高調話將共產黨列為非法組織啦，咁啊又開始選舉啦，又民主選舉啦，變咗越共都係一個民主嘅政黨啦嚇。咁啊再講翻，因為越南人咧，我哋以前睇戲咧，你講八十年代咧好多越南船民啊嘛。每逢啲賊咧，啲會反派就係越南仔嚟噶啦，即係嗰啲角色啊，就算賭神啊，那個龍五啊，都有個反派係越南仔嚟追殺龍五啦，係嘛？嗰個少年賭神啦、啊、嚇，咁變咗咧有好多唔係好嘢咧，即係逢親啲壞人咧推曬落去啲越南人度嘅，咁但係越南人都係好勇武嘅。啊、你見啲越南仔真係好兇狠嘅，打劫曬人啊！ 我覺得喂，難民船民營即係暴動都係越南人噶嘛， 係越南人 暴動之祖嚟噶嘛，呢個係 暴動之祖。咁唔可以咁講嘅，咁你即係佢哋係點講啊？團結啊嘛，越南人係嘛、其實都唔係團結，越南人分開南北越都好唔團結 嘅，係唔團結嘅， 係唔團結嘅。 佢哋譬如好似南越呢邊叫自己，譬如胡志明市區仲係叫西貢， 係 佢哋懷念。 懷念 美軍時代嘅時候，所以佢哋諗嘅嘢唔同，佢哋同北越嗰邊唔同。北越成日都覺得你哋呢邊有錢啲，即係嗰樣嘢係一完全唔一樣。尤其你華人係咩？揾日啦，大家睇下可唔可以開即係講題外話，開啲專題節目，大家必認為邊樣嘢擅長啲，講啲嘅。咁啊，每人講十半個鐘啊，咁啊喺我哋嗰個 YouTube 嗰度，大家到時播啦。 我都打算咁嘅，因為我打算開翻個法律專欄，同埋開翻一個 天文 嘅專欄。咁我一間可能會試下錄嘅。 我想講下啲全世界，即係我認識嘅世界嘅黑暗面，包括其他地方。 網絡黑暗 2.0 咩嗰套本書啊？ 嚇！我唔係我講我自己眼見嘅，我自己知道嘅。講咁啊，同埋講啲旅遊啊，每一個國家嘅小知識，可能冇其他嗰啲大旅遊家咁。我唔係教你買嘢啊，教你乜嘢，係有一啲地方佢突然間你會覺得點解佢哋嗰啲人會做呢一種動作或者呢個情形嘅，可能都幾有趣啊。越南就已經有排講啦，已經 係。咁啊，對於越南咧，其實近來嘅印象都唔係太好噶啦，因為有即係有啲大陸遊客咧就要離境，咁咧越南海關咧就問佢哋收黑錢，每人要收10蚊人民幣，咁如果唔俾咧，就其中有個女人唔俾，就俾人留難收起嗰本護照，咁啊之後過關嗰啲就要收30，即係坐地起價。 這個其實係好耐嘅，其實大陸人冇理由唔清楚， 係 因為咧 一向都要俾錢嘅， 唔係。如果你咧搭飛機 在胡志明市去南越呢边冇收你钱嘅、哦，你攞证签证去， 喺北越先收钱。 北越，譬如你喺经海防，嗰边个河内嗰边个，我话俾你听，东兴嗰边个啦，我叫下，即系我哋讲由广西嗰边个嗰啲，冇正式签证嘅，嗰啲咧就譬如落地签证480蚊， 哦， 啊港纸啦，即系拉匀啦，跟住咧有啲系360蚊，最主要就系你劫钱落去， 哦， 有啲曾经香港广东旅游，而家仲喺度嘅，即系之前嗰间同呢间唔同，佢哋。曾經辦一個超底團，收你1099蚊、 哦， 就搭飛機香港搭飛機去到湛江，然後湛江落飛機坐車由東興過，佢、哦、包埋你簽證， 哦、 簽證費咁貴點過啊？就係呢啲。如果你話俾你聽走越南水貨，我而家講走水貨亦，所有嘅凍肉翻大陸嘅，以前文錦渡沙頭角暢通無阻，而家全部都喺越南過、 哦、 東興過。他哋所有的大陸人過去，只不過相隔一條河行過橋嘅啫。 係。 咁喺海防嗰度，佢哋就係揸個護照，擺20蚊喺度，然後過去等個印尼過關，冇正式簽證嘅，所有大陸人都知道。 哦，咁啊，依樣嘢我哋唔知啦，你講講咁啊，我哋知啦嚇。咁啊，因為咧以前啊，講翻誒，講緊90年代咧。嗰陣時候我哋有親戚喺印尼噶嘛，過去印尼咧海關你如果唔夾10蚊美金落去咧，佢唔俾你過噶。 泰國、菲律賓、越南， 即係以前係啊， 都係噶。 係啊，嗰陣時候我第一次去咧，我零幾年去噶啦，我諗住冇啦。咁啊，佢係攞住個護照係咁望我望咗好撚耐都唔俾我過。跟住啲人後邊啲人嘈啦，佢先至俾你過。 我話俾 佢可能見諗住有錢。 其實咧，香港係比較文明啲噶啦，好多年前啦。 哦 澳門都有嘅，只不過話即係通呢菜你太年青啦。 哦、啊，唔係澳門我知啊，澳門咧，你逢親咧搭船過嚟咧，一見到好多人排隊嘅時候咧，你識得台底攝錢俾佢咧，你就可以過到嚟噶啦。 共產黨嗰陣時亦都 係。我提下大家喺香港，你千祈唔好做呢樣嘢，你無啦啦就即係領嘢噶啦。 所以 聽你就係 唔係澳門係咁， 你就係叫做 offer 呢、這個賄賂， 提供利益 係啦，提供利益。 即係馬來西亞，我好多年前去馬來西亞、新加坡過去玩朋友揸車過去，星期六日其實就等於我哋以前嘅香港， 去深圳 一到星期六日排大隊過去，因為嗰邊消費平，馬六甲全部都係做新加坡生意嘅，咁我亦都話俾你聽，亦都係架車過去，咁你醒啲啦，夾多少快脆啲啊，唔係嗰條龍排幾十公里啊， 哦咁樣啊，咁啊講起馬來西亞，我哋其中一個朋友講咧，佢喺馬來西亞都好熟嘅，佢話逢親抄牌咧，嗰啲。警察衝埋嚟咧，俾20蚊佢就搞掂啦，自動彈開噶啦，唔使抄牌噶啦。所以咧，嗰、那個工作效率非常之適合中國人。馬來西亞係絕對係同中國人咧係叫做咩啊？叫做一脈相連啊！大家都係彼此搞得掂嘅。 其實東南亞所有嘅國家其實都係呢一套板斧。喺日本當然即係已經脱亞入歐啦。 係 韓國而家直頭係。大翻身啦！ 以前韓國都係噶啦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啊，我去嘅時候仲係有殘廢餐食，所以我唔知嗰個自由行，我三條友去，因為冇人去，咁我參加旅行團，佢呢度冇領隊，去到得個導遊，你中意去邊度玩，唔好計行程啦，你消費得起，我帶你去，我包個 van 仔蝕緊噶啦，你中意點都得，帶我去好多地方，不過即係當然而家同呢次去韓國唔一樣。 哦， 喂，講埋曹星宇啊！ 曹星宇喂，好犀利喎，19年節喎， 係啦，呢次真係值得慶祝嘅，唔係文革50周年啦。 係 講下曹星宇就係打呢、這個拳擊啦，即係可能我啲聽眾未必熟悉呢、這個 係你講下，係你講一講啊！佢係叫咩營量級喎？超營量級喎，即係好輕喎、啊。 太詳細嗰啲我都唔識分喎，其實 係咩？因為好輕啊嘛，依、這個佢你睇佢成身都係骨。 但應該好似唔知57K 咁上下。 其實香港出打仔係咁多年，直到90年代以後先至唔係啫喎。以前真係打擂台，唔好講緊啦，即係講曹星宇啊。 唔係啦 ，boxing 其實喺香港就唔係咁流行嘅。 自由搏擊啦，或者空手道啦。 香港就即係有啲人就玩國術啦，即係練中國功夫啦。咁啊，另外香港興嘅武術就最主要通常。最吸引見到的就是跆拳道，空手道已經冇咁多噶啦，柔道嗰啲又再少啲， 即係呢boxing 其實喺香港就唔係太流行嘅，係啊，一段時間就阿劉德華拍套叫阿虎啦，咁啊好多啲人睇拳擊。 其實嗰啲即係我阿虎我都冇睇。其實 跟住近年其實係唔興拳擊，因為近年係興泰拳嘅嘛。 興詠春喎， 興阿詠春係因為葉問啦。 係啦， 泰拳啲人係睇泰拳嘅，因為睇咗Tony Jaa。 嚇，睇係啊，Tony Jaa啊，東音公跟住係。 但係唔係嘅喎，即係香港嗱咁講啦，香港啦，即係我比較年紀大啲，我哋眼見咧，當然啊，最巴閉即係打國際拳賽啦嚇。正式又好，唔正式又好啦。當日陳慧敏啦，呢、這個打到日本仔要舉手投降嘅，師兄弟都KO 曬噶啦。 咁啊，跟周比利啊， 周比利、江富德一路數落嚟，甚至公開承認係啊，唔係彭于晏嗰啲咁渣噶，係洪金寶嗰個徒弟啊，就帶佢出身，而家叫翁慧德。有個港姐翁慧德做 model 嗰、那個 好高喎，高妹嚟。 係而家去咗。美國發展的 翁慧德 高妹嫁了一個武打的時候專門在香港的電影那裡拍呢、是做這個二打六的 哦，那個好像不是那個什麼 跟住改了兩次名字現在在荷里活發展 叫做魏星、 魏星跟改了名字 了改了名字是的 我們香港如果真的打比賽都真的的江富德不用說了是吧 有富德拳館啊！ 係啊，真係嘅，即係而家出嚟打，周比利打到咁上下，退咗出嚟 周比利咪成日同成龍打咯嗰陣時。 係啊，譬如好似成龍以前。 你講緊咩出嚟打？你講緊打比賽。 打比賽。 打比賽攞到戰績翻嚟嘛？ 係啊， 係啊。 江富德好犀利㗎。 我頭先講就係講香港嘅武術嘅狀況，即係邊樣嘢比較流行啲。係。 但係曹星打得咁犀利， 不嬲就唔係特別流行嘅香港。 係啊，因為冇乜人打啊，好似特別少嘛，係嘛？ 係即係即係曹星宇即係拳館少啊，其實簡單啲嚟講，冇乜地方俾你練拳擊㗎嘛，香港 係即係自由搏擊多啲啦，可能。 而家譬如喂，我唔明啊，即係講我呢單嘢想識多一樣嘢。我而家好多人係打。啲女士減肥啊，做體操 打泰拳， 打拳係打泰拳，唔係打 boxing。 係啊，泰拳嚟嘅。不過泰拳同西拳嗰個練法，即係 boxing 咧，好似嘅。因為大家都係泰拳嘅拳，基本上就係同 boxing 係一樣嘅，基本上都係打直拳同埋打勾拳啊嘛，打呢個 uppercut。所以其實就練泰拳嗰啲人，通常要學翻西拳嘅話都好容易嘅，因為啲拳法基本上係類似嘅。即係特別係同你同其他武術比你同即係同空手道同跆拳道嗰啲拳又唔同噶嘛。 唔係會唔會 空手道啲打嗰啲係正拳嚟噶嘛？ 唔係同個出 嗰啲打心口打心口嘅正拳嚟噶嘛？ 即係香港嘅咩都係講嗰個市場啊、發展啊，同埋揾食啦。嗱，最緊要你打拳有冇人去喺香港揾到食咧？ 誒，曹星宇 得一個咯， 係啊，真 得一個咯。 我好懷疑係咪揾到食喎？即係叫出名啫喎，而家 係啊， 唔係啊，佢而家簽咗約俾新奴係三場拳賽，由上年簽咗噶啦，300万噶嘛。 你有冇睇？你有冇睇嗰個咩啊？ 180萬 嗰個。嗰個叫咩啊？嗰個戰輝嗰個叫咩名啊？死啦，醒唔起啊！張家輝做嗰個角色叫戰輝咧，醒唔起啊？ 邊套啊？咩啊？ 打拳嗰套啊！ 激戰係佢打嗰套 MMA 喂，佢揾唔到食啊！佢都係靠佢阿黑仔攞去過三關啫啲錢。 冇睇套戲唔知。 佢自己買自己過三關，如果唔係佢都揾唔到錢啦、啊，係咪先？ 唔係，不過香港，即係打呢啲係揾唔到錢，即係好多個別人士嘅興趣，即係講體育界啦，即係打 拳。唔係，其實體育都係嘅。我咧讀小學嗰陣時咧，就係一個叫車谷雄。86年攞亞運金牌，當時係香港係啦 ，number one 噶啦，咁啊，但係咧打保齡揾唔到食，你有邊個打保齡揾到食啊？咁而家再睇翻，其實各樣就算黃金寶踩單車都揾唔到食，即係你可能拍到啲廣告， 李麗珊 風帆 咧，都揾唔到食， 其實任何都揾唔到食噶，除咗個踢足球你可以踢得叻啲，有機會睇下英超有冇簽你。如果不是有些即職業球隊簽你你都很難找到食啦。 香港其實出了很多世界冠軍 是、啊、 曾經出過很多世界冠軍各不同領域但是到最後真真正正靠那個用運動養家養了幾十年的、 啊、 香港只有傅家俊而已 是、啊、 傅家俊即他不是打得很特別很厲害的成績但是他真的打職業球隊、啊、起碼養到頭家 很難、啊、香港 很難的真的很難不是你最重要是香港的、就是、個經濟不是在這方面好像剛剛報紙現在講李斯特城他那個神射手華迪 原來2003年佢嗰個每日嘅日薪係360蚊，做12個鐘喎，即係做工廠嗰啲價錢。佢要去出去兼職嘅，冇錢嘅。而家90萬磅啊，周薪。你諗下，已經係成為咗即係點講啊？脫貧啦，正式係脫貧啦。咁變咗咧，好多時候你一個職業可以令到你變成一個即係可以揾到食啊，係好難。 都要睇下你點把握嘅。 其實都係嗰句説話啦。做不做到成行成事，你把握到这个机会，然后其他人跟着这个机会去行，做到成行成事的话就找到食。 我们这个节目不嬲讲这件事都是鼓吹的人就是努力一试下寻找机会的嘛。 是啊， 就算你很霉的，可能你遇到一个机会你把握到、啊、如果有听我们节目那就应该可能是有机会脫貧、啊、有可能找到大钱都不出奇的。最重要是看你怎樣發揮， 有些人譬如大匪，他揸嗰啲中港車或者泥頭車，咁亦都有聽眾 PM 我問關於嗰啲可唔可以轉行啊咁樣，因為佢而家本身揸緊小巴，咁啊想轉行，咁啊到時我哋睇下或者等下大匪聯絡佢啦 嚇。好啊好啊。 因為咧，其實 費事喺節目公開講。 係，因為好多時候咧，每個人個 case 唔同，咁有時即係我哋如果盡我哋範圍之下幫得到嘅，我盡量幫啦，係咪？係。啊，亦都有好多問題咧，會好多時候有啲網友問佢應唔應該創業。嗱，問題咧就嚟到啦。如果佢會問呢個問題咧，其實佢真係唔係暫時唔適合創業。 佢想我哋鼓勵佢係咪？ 唔係，其實人 動力佢。 其實人唔係講鼓勵嘅，其實人係只不過佢想創業，只不過咧。佢要揾一個人講佢啱聽嘅説話啫，其實佢揸得主意噶， support咗佢， 係啦，其實每一個人聽任何人，所謂聽意見係呃人嘅，都係我問你嘅嘢，只不過我想知道你講 多啲人贊成我嘅， 係啦， 佢問多幾個咧，多幾個人企喺佢邊咧，佢增加佢嘅信心。 嗯， 所以蕭生好嘢咯，佢都係要聽蕭生好嘢啫嘛，係咪？如果你話蕭生唔好嘢咁。人就有情緒咯， 咁唔一定嘅，依個有時佢都會改變一下嘅。 彈得咁遠 希望係咁咯，即係 係咯，無端端去到咁遠， 水抽 去到蕭生好嘢咁樣。 係真係我講真嘅，我希望蕭生咧， 哇！一個禮拜咧就做六日最新消息， 係啦， 每一個最新消息6.5個鐘。 因為我咧， 仲多 近呢十年啊嘅睇法咧，對人嘅睇法咧，好多咧都係阿蕭生聽蕭生節目。學識嘅，咁我當然冇嗰啲真真正燒，即係所謂燒膠粉啦嚇。阿 Ken 嗰啲講，唔係阿肥亨嗰啲講，咁咧我就唔係樣樣都贊成嘅。咁但係咧喺佢身上咧學到一啲我從來冇諗過嘅嘢。譬如我識咗 Johnny 都好啦，我其實對天文有啲興趣，但係我自己從來冇俾個心機去學。 嗯、 好似而家我哋， 所以我一間嗱決定呢節雖然係第三節會完，一間咧就會有一節特別咧，就係我攞去講。天文再整一節就講法律。 好，而家呢節完。 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係咁多，咁啊特別節目咧，大家有興趣啊，收聽一下啦。 好， 好。